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。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邀请到的是单板平行大回转运动员龚乃莹，请她给我们介绍一下单板平行大回转这个项目。 大家好，我是单板平行大回转运动员龚乃莹，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节目，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，参与冰雪运动。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项目作为单板滑雪中的竞技类项目，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运动项目，很有观赏性、刺激性，比赛现场非常惊险。单板平行大回转与高山滑雪大回转有些相似，运动员从雪道上端起点出发，下滑过程中需要绕过一定数量的奇门抵达终点，滑行中要追求速度，还要在高速中以尽可能优化的线路左右转弯，这都需要高超的技术和控制力。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里面的平行两个字，就是两位选手捉对比拼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三个时间段，中午12点、下午4点和晚间的8点，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，由冬奥项目运动员为我们简单明了地介绍冬奥知识。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